今天的公正演讲的主题是努力表现好客精神，所以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讲者玉龙弟兄来发挥这个演讲。 好客精神，好客字面的基本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热情慷慨的接待客人，你认识的人或者是你不认识的人。而在圣经里翻译成好客的希腊语是由两个字组成，一个是指喜爱，另一个字是指外来人。那字面的意思是就是喜爱外来人，因此圣经所谈到的好客可以指我们对自己所爱的人表现慷慨，也可以指我们完全不认识在路边看到的人，或者是在 shopping mall 还是你做工的地方陌生人表现好客。当然我们要向陌生人表现好客的精神容易吗？也是不容易的，但是这是圣经的吩咐。我们看看罗马书的12章13节，和我一起打开罗马书的12章13节。这里说要按照圣名的需要帮助他们实现好客之道。所以从罗马书这里让我们知道，身为基督徒，圣经吩咐要实现好客之道。慷慨好客是一种美好的品质，只可惜在现今很少人会表现这种品质。那么圣经也有预言这种特质在今天越来越罕见，但是我们身为耶和华的仆人，身为他的子民，我们必须要努力实现上帝所吩咐的好客精神，就是好客之道。除了是圣经吩咐，其实这些品质是蒙上帝悦纳的。我们再来看看以赛亚书的58章6和7节。以赛亚书的58章6节。这里说不，我要你们进食，是要你们解下邪恶的枷锁，松开担子上的绳索，释放受欺压的人，把担子一一折断，是要你们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，收留贫困的人和无家可归的人，看见侧身的人就给他衣服穿，不拒绝来求助的骨肉同胞。所以经文说要把食物分给饥饿的人，收留贫困的人和凄凉的人，见侧身的就要给他衣服穿。有骨肉的同胞来求助就不可以躲避，有能力施宜的人不可以装模作样的进食，反而会慷慨的捐出物资，让贫穷的犹大居民，他们的就是骨肉的同胞有衣有食有家可归。因此这些经文呢 不是帮助我们看出吝啬的人得不到上帝的悦纳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向人表现好客的精神。那么我会看看在现今有一个好的结果，就在1994年9月，在美国有一个男子写信给耶和华见证人，他在信中写道，他出席王国聚会所的聚会研究班，那时是他第一次的踏入聚会所，那么他到会会所的时候是已经迟到了几分钟，于是他就独自坐在后面的那一排，那么同排的人就会借了他一本圣经，又借了他一本当天研读的杂志，所以聚会完毕后，大多数人都会来跟这个男子交谈握手，他会感得更自在。最后他离开会所的时候，他还拿了3本聚会的资料，所以他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关于耶和华的名字，还有一系列的资料，所以他很想知道就是他学到的东西可以运用在生活上，于是他很感激这个弟兄姐妹的慷慨的宽待，所以他写信给这个会所的人，他在那一年就已经在70岁受浸了，所以他非常感激弟兄姐妹的慷慨的款待，所以好客的精神会带来很多好的结果，这的确是我们要好好学习的表现好客的精神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效法一些表现好客精神方面的杰出榜样，好来帮助我们表现好客的精神做得更好。首先第一个最表现好客精神的是谁呢？就是耶和华上帝。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是创造主，万物都是源于他的，可是上帝没有自私的把任何东西占为己有，不让别人分享，刚相反，他慷慨大量的供应受造万物的所需。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片，对了，他有创造很多的食物，很多的动物花朵给我们去欣赏夜幕，对吗？他不只是创造一个动物，一个植物，或者是一个水果，对吗？那么我们可以看第二个图画，所以上帝受造众生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，不只是他的仆人，不崇拜他的也可以享受到他的万物，只要你生活在地球。那么不论是他的没有侍奉他的人，正如圣经说，上帝叫日头来照善人也照恶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，对吗？在上帝看来，这些人就好像外来人一样，他们都可以享受上帝所创造的万物而受惠。就好像我们生活在马来西亚，我们知道香蕉有多少种呢？榴莲有多少种呢？他没有自私的只创造一种给你，对吗？好，除了丰富的提供给我们受造众生需要之外，耶和华还细心照顾我们的灵性上的需要。我们甚至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灵性上多么缺乏，耶和华已经为我们的属灵福利做了极大宏大量的安排。我们看看他做了什么安排呢？在图画继续的图画，他是谁呢？你们都认识对吗？他就是耶稣。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，圣经说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基督已经为我们而死。我们还是仇敌的时候，上帝的儿子就已经做出这个 安排跟上帝和解了。所以赎价的安排使有罪的人能够跟天父缔结亲密的关系。除了赎价的安排，耶和华也留意到我们适当的指引，他赐给我们什么呢？就是这本圣经。有了圣经，即使我们有罪和不完美，我们都仍然能善用我们的一生，通过圣经里面的资料。我们可以说，耶和华在许多方面都立下美好的典范，他绝没有忽视贫穷卑微的人，他真正的关心我们，不只是他的仆人或者是在地球生活的人，他都善待一视同仁，他绝不想得到任何的报酬。在一切事上，他岂不是立下的最高的典范？在慷慨好客方面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吗？的确，耶和华是个慷慨仁爱的上帝，他要所有崇拜他的人都效法他这个品质。那么除了耶和华，那我们继续看第二，就是耶稣。耶稣为什么他是一个也是个慷慨的典范呢？他完全反映出天父耶和华的仁爱和慷慨。你还记得耶稣施行的第一个奇迹吗？我们看看接下来的图画。这个图画他在做什么呢？就是他正在受邀请参加一个婚礼，后来这个酒就不够用了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把这件事告诉儿子，耶稣有什么反应呢？耶稣施行奇迹，把水变成了酒。其实耶稣是没有义务要这样做的，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想想看，如果一对新郎呢，他在请酒的时候，酒吃了一半不够酒的话，这个事情会怎样呢？当然会羞辱或者是排泄了，对吗？没有酒喝啊。在古代的中东的地区啊，慷慨好客啊是非常重要的事，宾客在宴席上不够酒会很丢脸和尴尬的，所以他想到这件事，这个不愉快的事会令到他们会耿耿于怀啊。因此在新娘的眼中，酒不够是非常重要的。由于耶稣重视和他关心的事，他乐意伸出援手，他好客的精神他运用，后来他施行奇迹，差不多390公升的水变成了酒，是非常多的，对吗？这里他就表现了与上帝相若的慷慨的精神。还有另一个场合是什么呢？除了酒他还施行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继续看这个图画，就是鱼和饼。有一次群众跟着耶稣已经三天了，要听他的演讲，但是饿肚子啊，没有东西吃。不过没有人告诉耶稣他们饿了，也没有人建议耶稣要做什么。耶稣怎样做呢？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的14:19-21。接着他吩咐民众坐在草地上，自己拿起五个饼两条鱼，抬头望天祷告了，就把饼掰开交给门徒，门徒再给民众，所有人都吃，而且吃饱了。他们把剩下的碎块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篮子，吃的人数大人大约有5000，另外还有妇女和小孩。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五个饼两条鱼可以喂饱五千人吗？不能，对吗？所以耶稣慷慨的怜悯这些人来聆听他的演讲，饿肚子，所以他就慷慨的施行了这个奇迹，喂饱了群众而且剩下零零碎碎的这些饼干鱼可以装满12个篮子，所以我们看出耶稣的奇迹非常慷慨，甚至可以喂饱群众。可见耶稣多么的慷慨，耶稣为了创造造福这些所有人，甘愿离开天上的家，来到地上为人类做出牺牲，付出赎价，还要施行奇迹，慷慨的喂饱我们，这是一个慷慨无私的精神。那么我们看了耶稣和耶和华的品质，他们的慷慨，现在我们会去学习古代宗仆的榜样。在古代向旅途的人表现好客精神，在当时是非常一个普遍的习俗，不管是陌生人也好，朋友啊、亲戚啊，还是被邀请来的客人，他们都会热情的款待，例如会伺候客人洗脚，并喂养饲料给他的带来的动物，照顾客人的这个牲口。主人通常会留客人过夜，有时甚至让这些客人住多几天。虽然古代一般人都很好客，但圣经记述了某些人的特别好客的精神，主要原因是要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的仆人必须要好客。他们对上帝的先知和富有特别职务的人也会好客的款待。我们看看一些圣经的例子，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的18章亚伯拉罕的例子。创世纪18章2节，这里说，亚伯拉罕抬头看见远处有3个人站着，他一看见他们，就从帐篷门的门口跑去迎接，跪在地上下拜。那么5节，既然你们到了仆人这里，就让我拿点饼来，你们补充体力后再赶路吧。他们说好，就照你说的做吧。7节，亚伯拉罕接着跑到牛群那里，选了一头上好的公牛犊，交给仆人，仆人就赶快去准备。所以在2节，亚伯拉罕看见的3个人，他认识他们吗？这3个人，远方看到3个人陌生人，的确的，他不认识，也没有预先知道他们会来，就好像我们在路边看到的3个人这样随便走过，我们会款待他吗？不会，对吗？但是经文说亚伯拉罕跑着去迎接他们。当时是在8章1节说，那天是最热的时候，而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，他这样热的时候又跑去接待他们，所以是值得我们关注的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就是说明好客的精神，喜爱外来人。所以他不但为这个3个天使设宴，还一致在旁伺候他。亚伯拉罕认出他们是代表耶和华的天使，看来以此表示尊重。那么除了他还有谁呢？你们认识马诺亚吗？马诺亚的做法也类似，他以为奉差前来的是个人来的，但是其实 他那个为人准备食物，其实那个人就是天使。那么还有一个是谁呢？我们看看列王记下的四章八至十一节。我们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四章这里说，有一天以利沙到了苏念，那里有一个有名望的妇人，对啊，坚持要他留下来吃饭。之后以利沙每次路过苏念都会到他那里吃饭。他对丈夫说，那个常常路过我们这里的人，我看出他是上帝的先知，我们可以在屋顶盖一个小房间，在那里放床、桌子、椅子和灯台，这样他来到的时候就可以住在那里。有一天以利沙到了那里，就去屋顶的房间躺下休息。所以从这些经文看出，这个妇人真的是很慷慨的接待以利沙，对吗？还甚至去装修他的房间，在这个楼上给他每一次路过的时候都可以在那里写一些留宿。所以这个夫人为了照顾以利沙的饮食居所费了很多心思，对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九节说他看出以利沙是上帝的圣者，所以这个妇人很赏识以利沙的工作，而做出慷慨的款待。那么来到公元一世纪呢，虽然一般人的生活和古代就不一样了，那么基督徒仍然十分重视这个好客的精神。耶稣给十二个门徒的传道指示充分反映出这点。门徒不需要带什么物品啊上路去传道，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都知道有款待陌生人的习惯，门徒会得到所需的照料。在第一世纪，基督徒也受到吩咐要照顾那些持有特别职位辛勤为他们服务的人。我们从约翰三书五到八节的记载，我们可以看出早期的基督徒彼此之间有一种多么亲密的关系。我们看看约翰三书的五到八节，这里说，亲爱的朋友，你为弟兄们做的事表明你是忠心的。虽然你跟他们素不相识，他们在会众面前谈论你的爱心，请用上帝喜欢的方式为他们送行。他们为了上帝的名奔走各地，没有拿过其他人什么东西。第八节，所以我们有责任对这些人表现好客精神，让自己成为他们宣扬真理的伙伴。对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好客精神的作用，对吗？某些周游弟兄啊，奉派前来探访会众的时候，该由慷慨接待他们。因此使徒约翰写信称赞他，表示十分赏识他们的慷慨好客。经文说，这些弟兄你们素未蒙面，包括看来把耶稣的这个信带给会众的 迪米特在内，他们都是外来人，以前是不认识的，但是他们都受到慷慨的接待，因为他们是为了上帝的名字出外的。这表示为上帝服务的人，他们都有义务要以好客之道接待这样的人。还有腓利门，保罗说他希望在腓利门家留宿，可见腓利门也十分慷慨好客，乐意接待保罗。所以古代的宗徒和第一世纪的基督徒都慷慨好客的接待耶和华，为耶和华服务的人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呢？今天有很多机会可以让我们表现好客的精神。我们看看箴言的3:27，如果你有能力行善，就不可吝啬，要帮助应该帮助的人。对的，所以我们要在从这些经文学到，我们可以尽力而为，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以内向人行善。那么在这个聚后而乐之世纪每况愈下，弟兄姐妹很可能不时面对困难，可能面对年老，可能面对病痛，需要我们的帮助，一个实际的帮助。我们要多多留意我们四周围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我们的邻居，我们要主动关心和帮助真正需要的弟兄姐妹和朋友。基督徒所表现的好客精神是没有分界限的。我们不时会听到其他国家或者是地区发生一些严重的灾害、地震，或者是内乱，或者是现在最流行的一些都有人说的所以在这些地区中，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也会难免受到影响，对吗？他们可能吃穿或者是一些物质不够，我们都会听说到。不管他是属于哪个种族、哪个民族，我们都可以乐意的去帮助受灾的弟兄姐妹，做出捐款，或者渴望尽一份力支持上帝的组织所安排的救助工作。除此之外，对奉派探访的监督，我们也可以表现好客的精神，每一次我们的奉献监督探访，我们都会都会得到他的鼓励，那么他也需要我们的鼓励，我们可以不可以帮助他呢？提供一些地方的住宿请他吃，或者是一些属灵的安排。在会众里要对弟兄姐妹表现好客的精神，除了这些人，我们还可以顾及哪些人呢？我们看看这个图画。对，你看到是哪一个人会受到鼓励吗？是小孩吗？还是那个穿粉红色围巾的？对的，是那个粉红色围巾的。所以圣经吩咐我们要关心各种各样的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搞一些小圈子，只在你们的年龄差距不大的人一起。我们要抽出时间借势认识各种各样的弟兄，了解他们的需要，也要跟新人一起传道，教导他们，鼓励他们。有时我们也可以请他到我们家吃饭，打乒乓啊，游泳啊，打羽球啊，都可以一起，对吗？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充满的温情，互相鼓励了。所以我们也要留意我们信仰不同人跟我们不同的人的需要。 耶稣树立榜样，他仁爱地呼吁我们参加传道工作，又呼吁所有人到他那里得到属灵的安舒来聚会。所以我们喜爱陌生人，就应该去外面让他更认识耶和华的这个信息，对吗？这表现好客的精神，像耶稣一样服役人过快乐的生活，满足他们的属灵需要和关心爱护他们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好客之道。我们刚才头头的时候，我们听到这个水果，上帝创造很多的水果，他有没有自私呢？如果一个水果，比如榴莲，他创造很多的榴莲，那么他怎样表现慷慨呢？榴莲我们吃了就丢掉它的种子，那么耶稣上帝创造这个榴莲，这个种子可以不可以拿一种？他是不是很慷慨的种？你需要吃什么，你吃了种子可以留下来再种，再种又可以有得吃百倍的食物。所以我们也看出上帝非常的慷慨，满足我们的需要，对吗？那么我们的子子孙孙，如果我们种的食物，我们的子子孙孙也可以得到。那么表现好客精神，就好像上帝或者是耶稣一样，使人得到很好的福分。所以我们对这个慷慨越来越多，就会越来越亲近耶和华。我们看看这个最后的经文，在希伯来书的13:1-2，希伯来书的13:1-2，这里说：你们要继续显出弟兄之爱，不要忘记好客之道。有人乐意款待客人，不知不觉就款待的天使。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大家要继续的去表现好客之道，继续的去帮助每个人认识真理，而每个人的属灵状况也得到这个上帝的祝福。